晚安，你好，欢迎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政治到了，今天一起嘉宾来代班哈。我们来看看民进党台北市长的选群呢，前几天遭遇乱流哈。拜个时阵嘛，底下在代班这个红衣大哥这波的时阵哈，大概是金欢乐公，哎呦，安尼选情再被影响下去哈，外挂打得太厉害了哈，本尊忽然呢被大家这个忽略掉。那么结果呢，这件事情呢，这个处理的蛮明快的哈。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陈时中他在昨天脸书发文哈，讲述他的心声。那么暖男的这种感觉呢，其实又再次很强烈。那么竞选团队说了哈，这个他们有三步，同时很快的说，三步之后，接下来就是所谓的阿中 2.0 的版本。整个竞选团队遭遇乱流，现在重整脚步，透过脸书那个传达阿中部长的心声，甚至还有写到说呢，金泽郎公啊，是不是切割啊，写安装卡赫哈？那么阿中部长心中是怎么想的？等一下我们特别请到了这个庄瑞雄委员哈，也不来做博言，也不来讲这波啦，我这得来讲嘛，还观众朋友了解讲，到底这几天这种乱流哈，这阿中部长呢，这个走过疫情，他防疫的时候嘛是这跟老光红，嫌跟老暖，那么来个接下来就是阿明明等不是也带几红，怕干呢这个中枪倒地哈，那么到底是怎么样的心情？现在整个这个竞选团队重新整队之后，是不是真的可以谷底爬升？等一下呢，好好的来分析这个内幕。另一方面还要来看的是呢，南部。这个陈其迈哈，他现在呢，我们等一下一一来看他所整合到的哈，蛮多这个国民党的长期支持者一一站到了陈其迈的团队当中，这有些什么样的意义？我们还要来看的是侯友宜，本来林佳龙到新北市来选举，希望能够牵制住侯友宜，但是侯友宜从礼拜五开始，接下来礼拜六开始要跨区帮忙竞选咯，是不是真的为他2024来展开起手式呢？侯友宜都在起手式了，韩国瑜你究竟在哪里？有没有要再出来选哈？等一下来好好的了解一下。先来介绍一下来宾，选一下是民进党的新北市议员何国文。 大家好，大家好。 政治系教授范思平老师。 慧明好，大家好。 来介绍是资深媒体人黄创夏。 慧明好，大家好。 我们接邀请的是国民党的台北市议员游淑慧。 大家晚安。 好，再来介绍是时事评论员黄一中。 慧明姐，大家好。 好，在这个感谢好这个民进党立委庄瑞雄，一个小时要来跟大家好好的聊一下内幕。 欢迎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这个节目一开始我们带您来看看了哈，陈时中这个还有黄珊珊哦，今天在40歇度了哈。那么讲陈时中过去这几天呢，不断的勤跑市场第一线，这些姐姐妹妹们是给他什么样的一个回馈哈？摊商们是怎么跟他互动的？我们来看 VCR。 线上我一向都比较偏重站在网红这一方，好，那当然这里 出席北市府公务局活动，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陈时中承诺上任后争取劳工权益，颇有提前见习市长架势。虽然和晚半小时抵达的黄珊珊没碰头，但扫市场两人隔空较劲。 谢谢啊，谢谢啊， 谢谢 啊！赶场士林华荣市场跟选民把干净，热情阿嬷送上亲手包的粽子，陈时中感动的线上拥抱。而几乎同一时间，黄珊珊人也在士林， 没有隔空尬场，可能是士林的票源大家都觉得很重要，那刚好这一天大家都排定的时间， 等很久了。 不只要争取选民支持，针对陈时中日前喊话希望选情拨云见日，台北市长柯文哲隔空酸，云都是陈时中带来的， 觉得拨云见日，那看到一些相关的一个好的状况，也代表我对于未来的市政充满了希望，那这样对于市民也是一件好事情。好，那我想竞争对手也不用泼冷水。 但如今蓝白不约而同都端出五岁纳入义务教育政策牛肉，陈时中这样看， 这应该不是台北市政府就能够做的事情，但是能够确实应该跟中央有一些沟通才有可能性。 不止点出政策盲点，陈时中竞总也将在10月1号正式成立，包括总统蔡英文、副总统赖清德、行政长苏贞昌还有竞总主委陈建仁都将共襄盛举，要替陈时中加持选情。 好，距离投票日差不多2个月了哈，这个大家都该这个拉紧发上紧发条了。来看看蓝绿白天王级的大咖，这个礼拜六要大会师哦。民进党陈时中竞选总部成立哈，包括了总统蔡英文、副总统赖清德、行政院长苏贞昌、前副总统陈建仁拢会来个徛场。另外呢，国民党市议员张思刚率先成立竞选总部哈，包括蒋万安、朱立伦、马英九、连胜文、江启臣、赵少康、郝龙斌都会来现场。民众党的柯文哲说要回防台北市了哈，他再不回防，大家都 以为他要怎么样，黄珊珊换掉变成立支持高虹安了哈，所以呢，他们是帮这个市议员来站台。那么，观众朋友相信已经欢乐的是有关于陈时中的选情哈。这个上报的报道说呢，地下赌盘本来是看好陈时中可以让蒋万安25000票，现在已经开出 PK 盘。高文亚委员，文亚不，起码 PK 盘还是已经微服落后了。 很多朋友都会打电话来啦，尤其是中南部啦，确实啦，说哎呀，今晚赌盘亏安呢，阿边咯，包括某被博哦，某被博博叫也莫来问我哈， 博叫盖唔好， 博叫的莫来问我。其实我自从七月份呢、啊，接了发言人到现在，其实大家也很清楚啦，这个各个阵营里面大家都有做民调，像比如说我们每个礼拜我们都会去看民调，我就说看到一些民调的时候，我常常会吓一跳。啊，不管是策略性民调，或者说一种客制化的民调，不管什么样的民调，对我们来讲，我们都充分的去做一个尊重跟参考。嗯，但是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前几天确实我们碰到了逆流，真的是逆流，那个压力真的很大啊。但是呢，压力很大，产生两种效果，一种效果就是说对整个国民党的蓝军集结，然后对民进党绿的部分也产生了一个集结， 也有集结， 当然就是集结。那现在就变成最担心的就是部分的就是这个黄珊阵营里面，他大概会觉得说啊，他中枪啊，他怎么会被边缘化？我记得我前天到这个我们到南港，就南港例行街旁边就是戏子，我们虽然在戏子的地方，说你们怎么扫街扫到新北市来？我说不是，因为差一条桥，旁边就是游淑慧的选区，那个地方就是已经是南港区了。我去过碰到黄珊珊的支持者，那刚好那个就住在里长家旁边，一直说，哎，我都告诉你，我你谁安诺？哎，我呢好说，您爸爸也没有去滚床单啊？为什么我们被边缘化？我嘛唔知边那个，我讲啊，我嘛作衰，三个好酸林，恁的爸爸没有滚床单，我们都也没有啊，我们也中枪啊。伊讲哦啊，这个滚床，这个候选人的爸爸如果滚床单的，都会政治上得到一些红利。我说这个叫做政治啦，这个民众常常在讲这一些都有不当的一些连结，所以大家在看我们的支持，确实这前阵子很紧张。那今天候选人出来，他就跟你讲说拨云见日四个字啦，那也确实啦，就像今天的一个天气一样啦。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也都不会去自满了、啊，去讲那个民调了。我只能去讲说，大家其实都蛮焦灼了。那我们就很稳健的去走，我们就很稳健的去走。我相信，不断的去提出政策，那我们对这个部分，我们就非常的非常有信心了。 好，其实遇到危机难免，但是可能选民在看的就是说，遭遇到危机的时候，团队能不能好好的处理？ 是。 好，那么我想请问一下创下。目前为止陈时中团队的危机处理状况你怎么看？ 目前其实到这个时候不是团队的问题，而是 leadership 的一个展现。所以陈时中当然最近是受到了一些乱流，然后没有乱流他也不会讲波云嘛，就代表有云了嘛， 他们承认在谷底， 这承认在谷底了嘛， 承认在逆风。 但是你会看到民调里面呢，因为前面时候出现的那样一个事件确实是有伤，而且那伤里面是觉得怎么搞成这个样子，有点觉得超过了台湾人有些敦厚的个性，所以他当然就是牵变到。但是呢，一个状况是样子，其他人呢有没有真正在这里面展现出 leadership 得到分，这个东西才是关键。那蒋万安是有点同情票，所以同情票就往上，可是呢，当然有些策略性的民调，那策略性民调里面就把陈时中打成第三名。可是有很多时候就是选举到这个时候已经剩两个月了，剩两个月坦白讲每个人都心有所属，要有投票或不投票，或我要不要出去投票，所以现在的关键是要不要出去投票。所以陈时中这个时候你会看到他放得比较低调，然后比较谦和，然后比较亲和，然后呢另外一个是这个时候呢他愿意是说我有肩膀，不要不要切割，因为那事情都是你讲切割也不会说服原来反对的群众， 是， 但是你这个时候做切割之后做人过于凉薄，那反而会让支持群心里会有状况，所以这个时候是个 leadership 的一个展现。 那你觉得他目前展现的 他展现是他至少他是在这个步调里面是有走到这个步调，这个时候那至于蒋万安呢还是没看到他。 你觉得他现在有从谷底慢慢往上就对了？ 不是，因为那个盘不会跑，只是现在不想投票，慢慢看的就是该支持陈时中的那个盘不会跑，只是不想投票而已。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内幕啦齁，因为这个礼拜一礼拜二出现乱流的时候齁，绿营基层 气氛周的言行严重冲击民进党和陈时中的选情，不止台北市的支持者反弹，民事公司快被抗议电话打爆了，几乎要被全国的支持者骂翻，民事高层承受莫大压力，受不了，27号痛下决心举行董事会来进行处置。好，这当然是一个部分，另一个部分是陈时中团队的部分，遇到这样的事情陈时中怎么处理，他怎么样带领他的团队重新整队进化到 2.0， 我想这是选民在观察的一个关键嘛。好，陈时中的阵营说哈，出手是轻不得也重不得了，重不得了哈，头很痛。但是呢他们就觉得诶，陈时中怎么还蛮淡定的哈。内部会议当中呢，陈时中坚持不批评也不要切割周玉蔻。之前担任中央流行疫情中心指挥官的时候，即使疫情严峻齁，包括了这个蛮多人都批评他挑衅他，陈时中也坚持不随双北市长起舞，不直接攻击这两个人，现在也是这样。大家都是社会公众人物了有自己的自主性。陈时中说，我凭什么切割人家呢？尽管有可能影响到选情，我也没有资格来切割。他说我们出错从不切割，包括那个免治马桶的事件啊，国民党够不意思的说，你的偷窥什么偷窥，说的说够歹听啊，防疫的防疫，说人谋财害命，这就是说的太刻薄，民众心里有一把尺。好，那么即便出现这些争议哈，那人家想哎，这个团队好像出现了一些状况。陈时中说出错不切割，不要把责任甩锅给任何人，他负责就负全责。那么直到9月16号哈，开始招雅琪亚嘛哈，本来想说八点钟的喝啊哈，这个蛮累的，没有想到呢，到雅琪亚的时候，汤山就蛮热情欢迎的哈，所以呢，本来半小时足足待了将近两个小时。我们要请问一下庄委员，就说您是不是有跟他去菜市场走过，好，面对这个媒体的风暴，也那么第一层的人是不是真的就觉得说，阿中你很奇怪耶，你没水准耶，会不会这样，就是蓝营每次都蓝营啊白营都说你们秀下线，选举打到这么没有水准，民众会不会觉得这就是陈时中的事情，还是人家心里清楚又不关陈时中的事嘛。 陈时中到这阵子你看一天有时候两场，有时候到三场，一直在走市场。任何一个政治人物从政的人，你只要到这个公共场合，尤其在市场，那个温度你一摸就知道。陈时中回来跟我们讲说，哦，大家这个是动员的，我说要怎么动员，人家打打打刚滚在底下在买菜，要怎么动员，我哪不可能动员人来买菜啊。 啊，就是临时演员的，对啊， 你就是感受到那种热情。这个每一场每一场这样看，透过那么多各家媒体，二十几家全部都到了嘛，媒体很多同业他们也会讲说，我那天基层太叫 get， 所以越在逆风的时候，你看陈时中每天跑得更勤，两场甚至到三场。后来国民党就讲说，支持周玉蔻等于就是支持陈时中。我讲阿郎今摆改两支，安尼样的，你别安怎，政治上攻防变安尼样。伊讲， 你当时很欢乐呗。 他当然会觉得说这样连是这种政治上的一个操作。他的想法就是说，伊讲这立马不要多切割。他的讲法说，你也没办法切割。他就说，难道支持周玉蔻那些人，我切割了，我全部都不要吗？所以他才去另外接受专访的是说，支持周玉蔻的，请支持我陈时中；不支持周玉蔻的，也麻烦拜托你支持我陈时中。他的想法跟别人就不一样。在当疫情防疫指挥官的时候，你看双北柯文哲动不动就炮打指挥官，我也以为炮打指挥官，他就举这个例。伊讲你甲看迄个时阵，我嘛无干一句来一句去呢，我嘛袂，我凊彩讲要讲一个地方政府哪一个地方做得不好，我太容易找了呢。可是我不愿意讲这一些。他伊讲啊，伊若地方做了无，我这防疫指挥官无法度指挥，到尾整体我就是整个国家的防疫没有做好啊，所以我宁愿就是跟地方上来一个合作。他说同样在选举的时候，伊讲叫我去切，安尼无意思啦，他最喜欢讲这句话。安尼无意思啦，伊就讲，咱唔免，咱就慢慢来一直甲行。越逆风的时候，我们越往基层去走，我们去握骗每一个每一双手，我们去握骗每一个市场的这么多的一个好朋友。所以就你看，不断的受到这样的一个鼓励，然后把政策一个一个将军把它提出来以后，我就跟你比政策啦。我讲你变妈，看你老公妈。其实应该这样讲啦，应该我就一直在讲说，我们碰到的部分，你三个阵营里面哦，讲话你都不增加啦。一个人丢钱啦，安尼尔啦，我嘛无增加啦，就这么简单嘛。那问题蓝绿就变得比较凝聚一点啦，所以就是到最后就是 就是卡大卡那个柯先生，你来给你回访啦，就是安尼尔啦。 就是真正受到伤的是黄珊珊， 所以他很倒霉啊。黄珊珊，我觉得他也很倒霉啊。黄珊珊也没出什么错啊。啊，所以这个整个选举里面的，但是这就是台湾的一个政治， 嗯， 就比气长。剩下这五十几天的时候，你说前阵子在我们露出来的露出来外泄的什么正二代啊，什么什么，他的讲法就讲，这都没辩解。徐光荣跟我遐熟识，因查某囝来甲我斗骹手，我对这个社会讲会过。徐总理，因甲咱大家拢总熟识，因为叫恁的囡仔讲来甲我斗骹手一下，我有啥物对不起别人的？因的囡仔来到我这，也毋是讲在做官，是来甲我抱板刀啊，哦，啊弟啊，吼去斗棋啊，去分分的安尼尔。这个对社会上，你就把他这一群 总比财团的小孩到柯市府帮忙，柯市长还要说人家什么病什么病， 是的，所以说， 对不对？ 所以批评的太过火的话，其实都有回力标动反作用力了。 我简单补充一下，其实陈时中的状况现在是开始体会到叫立事养功，可是在这个阶段里面，一个立事养功的人呢，他就会得到选民呢，就会比较容易慢慢的就情绪会降下来。 嗯， 但是国民党的状况出在哪里呢？就是蒋万安呢，大家同情他了，可是他没有乘风而起， 嗯， 所以蒋万安完全没有乘风而起。那没有乘风而起之后呢，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因为确确实实这件事情，就像王宏威啊这样的状况，所以国民党里面呢，其实有很多时候就是现在都是两面刃， 嗯， 那国民党有点打鸡血的状况，打鸡血是当年文革的时候，大陆一穷二白的时候，只要打了鸡血，全身就亢奋。那国民党有些人过抗， 嗯， 过抗并没有把他们票源给增加。那当然另外一个状况是确确实实，因为其实黄珊珊会紧张是什么？因为态势上你已经看得出来，有一个可能就是柯文哲会弃三保安， 嗯， 但是不是保蒋万安，是保高虹安， 嗯， 所以这个弃三保安这个情况之下，以柯文哲这么会算的人，但是柯文哲为什么一直没办法巩固起来？他的四议员为什么要赶快回防？因为我们也知道他四议员其实没有大家想象那么好。因为你柯文哲永远气势太高，讲难听一点啦，台湾选民就是这一次， 嗯， 可以看看你政治人物，你政治人物越趾高气扬的，你一定会得到反作用力。 好，我们来看哈，这个吴思瑶哈，这个现在在帮阿中部长辅选嘛哈，他说他两次问过陈时中了哈，觉得过去两年多领导防疫比较辛苦，还是现在打选战比较难熬。陈时中说哈，这个防疫期间面对看不到终点的病毒，选举看得到终点，有原本的节奏跟步调哈，承受的压力比较挺得住，所以呢，防疫领导防疫比较辛苦。从危机当中能够洞见一个人的本质，陈时中的修为、沉稳跟沉着，也在近期的风波当中，他的总干事就是说展现无疑了哈。我想要请教博文哈，所以你这几天体会到差不多两三天了嘛，事情比较沉静下来了，是不是？陈时中已经在谷底了，不会再更底了。 我觉得陈时中哦，这两年的这个防疫指挥官真的没有白当，而且我可以从他这次的这个选举过程中看到他充分把这两年来他担任防疫指挥官的那种沉着、稳定，然后不推诿责任的那种特质啊，完全把它展现出来。我坦白说啊，以这个政治人物很多哈、哦。这个遇到事情啊，例如说推东推西的、啊、推部署、推小编，推得乱七八糟。可是我已经好几次看到，包括之前的那个马桶风波，一直到最近的这个事件， 嗯， 我看到陈时中他面对这样的一个风波的时候，他从来不会去推卸责任，他也从来不会选择逃避，他就是第一时间他出来承担，同时他承担的过程中给人家感觉是一种很成熟的暖男。嗯，他也绝对不会去指责谁或怎么样。那你看他的言行哦，我其实所以我想想看说，这两年来他担任这个防疫指挥官的这个每天记者会的这样训练，啊，我恭喜你啊，他如果能够好好的把他这个人格特质展现出来，一个父母官最重要的是第一个，他要能够承担；第二个，他要是暖男，要有温度， 嗯， 能够感受，能够跟民众感受那样的一个特质。我坦白说，以他这个人格特质哈，我举例了哈，跟这个像例如说跟新竹的那个高虹安相较起来哈，我觉得就差别很大。 嗯， 所以我觉得台北市这一局哈，我觉得非常有看头。就是说，我认为虽然很多人会觉得说陈时中目前啊是不是处于在一个稍稍的劣势，但是我恐怕不是这样认为。我认为从整个趋势来看，陈时中虽然中间有一些波折，但是他总体来讲，他是往上在攀升的。 嗯，来，苏慧议员会不会觉得最近没什么好打的？蓝军有点小轰？ 也不是，其实最近哦，整个选情都有一点点冷，而且都被有点歪了哈、哦。那位媒体人打的那个事件哦，把整个选战哦变成大家都是受害者哈、哦，当然，然后黄珊珊也是受害者，然后张女士更是受害者。嗯，没有人是赢家，只有他自己的节目收视率变得很高哈、哦。嗯，那他也不是选战的主角，可是却把选战带到一个很奇怪的奇幻世界里面，什么几十年前的一个滚床单的事件，我觉得这太瞎了。过去我们说选举很可怕哈、哦，每一个候选人可能会被株连九族哈、哦，九族都会被挖出来，到周公啊、三民都会给我喂出来哈、哦。现在不是呢。不是指挖候选人本身，连不相干的局外人都要牵扯进来。 你觉得这件事情过去了没？ 我觉得有一点点过去了，但是哈、哦，等到这个那位媒体人复出啊、哦，国庆日之后复出以后，我相信所有媒体焦点又去围着他。 蓝军现在是不是很希望他复出？ 我个人是不希望啦，因为我觉得有一点带坏社会风气啦哈。那刚刚瑞雄大哥说哈，支持周玉蔻就是支持陈时中，这句话第一个讲出来其实不是国民党，就是周玉蔻本人，他在节目上反复的这样子讲，所以这句话你当然被对手抓到了，好，因为如果这句话是正面是肯定的，那我们拿来用也没有用啊，那可见这句话就是负面的嘛，好，对选情有伤的，可是这句话又偏偏从他自己的嘴巴说出来，并不是这个竞争对手的我们，所以刚刚要说陈时中是受害者，确实也是，但是这个加害人其实是这个媒体人哦，哦，不是把狼啊，恭喜在，我们一开始也不会去想说，哎，怎么会去把他们两个连在一起呢？ 所以现在是怎么样？蒋万安他最后就他幕僚想了半天之后，面对这个他的 DNA 的质疑，他就是回答说，不管我姓张还是姓蒋， 但是不觉得 最重要的是我爱台湾的 DNA。 质疑候选人的 DNA 也跟选举没关系吗？ 他说 他姓什么也跟选举其实没有什么关系啊，因为。他姓蒋，同样有蒋家的包袱。嗯，哦，台北同样有，台湾同样有一部分人是很讨厌蒋的，所以他是不是姓蒋？ 哎、欸，他如果有爱台湾的 DNA， 他为什么没有当兵啊？一直到不用当兵了才回来台湾。 我想他那个时候 马上就坐直升机重振立委。 他那个时候没有当兵这件事情， 他如果爱台湾的 DNA， 他为什么不当兵？ 然后我记得他好像是因为椎间盘突出吧。 我都该谁啦？哦，我都该谁？你看连胜文也是没当兵。所以就要面对质疑嘛，对不对？来，这件事情过去了， 这就是有当兵的跟没当兵的，有当兵的坐在这边大声的讲， 我没当兵，但是我也爱台湾。 他那说他说爱台湾的 DNA， 我听得头很痛哎、欸。 我们两个是当两年的， 爱台湾就要回来当兵，不要躲到不当兵了才回来。 选举有时候是看，你知道，除了我们在看什么基本盘的这些交锋以外，有时候、特别是选县市首长层级的，那选北部公哦，是看危机处理能力。这一次哦，台北的情况跟新竹的情况刚好做两相对照。你北北是遇到危机，但是中，我觉得他这一点我就很欣赏，他不切割。哦，我有什么资格去跟人家切割？我自己搭不见，我自己搭，不管是好的坏的，总之这一切，我今天身为一个候选人，就包括之前的团队可能有一些出错，那他就说，我今天身为他们的候选人，我没有什么切割，说是怪到别人身上，我就是自己搭。那。也许对我的民调有影响，但是这个时候某种程度上我必须展现我身为过去那个指挥官的风范。这让我想到三国演义的感觉，有一个很有名的空城计，那一章叫做马谡拒谏失街亭，武侯弹琴退仲达，仲达等于司马懿，而且因为马谡因为不听话，然后那时候败了以后，那个司马懿的大军来到西城，那诸葛亮那时候因为兵都没有，他名下没有兵，他怎么办？这时候就是考验诸葛亮的危机处理能力。大家都知道那个很有名的，他就坐在城上焚香弹琴，优雅的。你说内心会不会担忧？会。可是他知道，他身为这个城的领导者，下面很多臣民是必须依赖着他，所以这个时候他必须展现他身为一个指挥官的态度。那这个空城计很有名。所以这一次陈时中，其实某种程度上就是在大家的考验，就是说，你既然贵起立这个指挥官，你是管卫福部，给他立立本来统治250万，管理250万的这个城市的台北市长，你搞一个材料，就这样台北。我觉得至少在现在来讲，最近这他的这个处置方式，特别是不切割这件事情，我觉得某种程度上，他让人家感受到就是说，你拿将来有一天他成为台北市，我算是台北市的职员，我也会在意一件事情的是说，有一天如果你成为我们的长官，如果下面的属下。可能因为某些事情被批评的时候，你这个长官是第一时间说啊，那个是他的事情，切割斩他，还是这个时候，如果 蒋万安他 发言人公这边牙医不是医生， 对，所以我就说 危机处理的怎么 样，这个时候其实你的展现，其实台北市八万的公务员是看在眼里，就是说这个长官将来如果他真的是我们的长官的时候，他能不能用这样的方式来领导统御？对比，我在讲对比，就是我们等一下会提到的高鸿安，高鸿安这一次也是遇到危机，比方博士的问题，可是他的危机处理，现在大家质疑的是他的危机处理能力。论文是一回事，可是因为论文这个是涉及到专业，不是我们一般人可以理解。但是危机处理的是说，当你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我真的到现在还没办法理解跟接受的是说，你拿那个手机去反拍记者这个动作，你就把民调官你有可能做起定，但是你这个抬头，你某种程度上，我清楚市民，我也想说，那你蛮不容易的，这温情就起定，你这边有没有这起定？你得一个安尼啊哦，啊你有高一这起定，你铁管理哦，你会不会变得更加的肆无忌惮？所以我就说，两相对照之下。至少到现在我看起来陈时中目前是至少这一关他是已经过了， 所以其实选战打到现在有时候反而看的说我不是说你是不是资优生， 没错、 哦、你是不是 IQ157、嗯、 我们要看的是一个身为领导者的风范，而这个风范是不是大家那么我现在说北无瓜北无瓜，为什么我们就北无瓜的时候遇到出来那出来遇到威胁的时候，那你爸爸妈妈按了给他狗叫 你这个对比是很不错的哈。广告之后我们有更多的讨论，马上回来。好，欢迎您回到节目现场哈。还有一个话题跟庄委员也有关系哈。这个蒋万的脸书 PO 跟戴维斯的合照，结果人家说他蹭热度，为什么要这样讲？蒋万的回答蛮有意思的，他说不要记住谁帮助最多，怎么会不要记住呢？我们先来看 VCR 了解事情的原貌。 重视教育绝对不是只是口号，鼓励创新以及改善教育观念及师资培训。 谈话教育要创新，继陈时中、黄珊珊之后，蒋万安这回终于提出自己的教育政见。 我将成立 STEAM 及新科技发展办公室，逐步实施五岁幼儿纳入义务教育。 蒋万安强调，若当选市长，要强化新科技学习，推动五岁小朋友纳入义务教育，营养午餐和校舍改建也通通要顾到。尽管蒋万安这一头端出政策牛肉，另一头却被批评蹭热度。前一天，蒋万安脸书贴出和篮球战将戴维斯合照，喊出 Q 就是本土，抢答洋将争议话题，但却被陈时中阵营发言人庄瑞雄直接打脸。庄瑞雄脸书秀出过去自己在立法院体规划球员开记者会争取权益的照片，质疑蒋万安立委期间从未关心，到了选举才来蹭热度。 在整个外籍球员的一个规划，我在立法院里面呢、没有看过蒋万安委员有过任何的一个努力，选举到了才去这样蹭声量，都很大的一个不尊重。 网友更是毫不留情批评蒋万安，过去没有任何琢磨，平时也没在关心，就别蹭了吧。陈时中同样话说得很酸， 做对相关的公共事务来关心，我想这是一个好事的。这个团队虽然他喜功，但是爱挂丢阿伟了。 不要计较谁到底帮助金最多。 面对质疑，蒋万安要大家不要计较，但过去没关注，现在又 PO 照片答话题，看在长期关注的人眼中，确实看不下去。 好，简单讲，戴维斯呢，他是新北国王队的篮球员，他现在放弃他原本的国籍哦，放弃美国籍，他回来当台湾人。那么蒋万安会跟他合照，就是一本土一属公一把金本土嘛，要蹭他本土真正他爱台湾本土的热度嘛，对不对？但是你看不下去了。 我当然看不下 去。为什么会这样？ 我当然看不下去。也就是说，这个很多外籍球员规划为我们本土的一个球员，最主要就是说这个篮球的运动大家都很喜欢。那篮球的运动里面要打得热的话，要球技非常好，所以更多的洋将可以进来加入这个队伍的话，战力会做一个提升。好了。2013年戴维斯来规划我们本土球员以后，他一直为台湾在努力，很多国际赛，可是他已经到39岁了。但我们这从2013以后，台湾连一位规划的外籍球员都没有。那所以呢，人家球团就来澄清啊，联盟就来拜托啊。蒋万安给他打工，给他出来工啊，好像意思要指责我说，哎呀，不要去计较谁帮助的比较多啦，大家一起来关心。 公立爱乾坤的对啊。 这个我听不下去，为什么你知道吗？这个外籍球员的一个规划不是那么简单，也就是说他的规划的条件到底是些什么？然后呢，各个球队里面你的人力的规划里面要给你几个上场可以多少人？那当初呢，必须要去到内政委员会，马来瑞静波呢？ 要办理规划的部分是内政部呢，啊，搁有体育署呢，啊，搁在一个道波一个集训呢，啊，搁办公听会呢，啊，搁办座谈会呢，不开归你，你知不知道？好了， 这位功德主，这个案件你主办的得对 啊。但是我不是，我阿提诺就是我啦。戴维斯当年来是丁守中啦，就台湾唯二就这两个啦。啊，你丁守中人过去2013年的时候，跟你讲话嘛无关系啦。那我的重点不在这里，我的重点是说，你今天也是立法委员。你是立法委员，不是说大家一起来关心。一般路人甲可以讲说，这个要关心哦，你们立法委员要关心哦。是，他也是，他现在被我打了以后，他都呼吁大家一起来关心。我的重点不在这里，那你也是立法委员，你做了什么？你告诉我，你至少你要告诉我说，我提案啦、啊，我修法啦、啊，我提案修法啦、啊，或者说啊，这啊，我的立法委员会今天我没走。啊，不，你的同事在提案的时候，你马给连署一下。马不， 马连署。 刚刚也他都没有完 全签个名都没有， 他连一句话都没讲过了。我不 想、啊、现在选举把人家抓出来说爱台湾 啊，不是 跟他一样爱台湾。 重点就是说让人家感觉你很虚啦。嗯，这种他你不能说他是全部都是草包哦，他也是个杨博士哦，他一定有他的专业哦。嗯，可是这个内容里面我就会觉得说，你对这个球员的规划你也不懂，你对整个球队里面要多少的外籍球员这一些，你真的有去涉入吗？从他的发言我就会发现说。谢，这个有点失职。另外，他今天就不是刚也就谈到那个整个教育政策，他今天拿出来嘛，一直开工哈。我今麦开戏哈，现在台北市的哈，今麦国民义务教育哦，到五岁，我们现在是6岁，他就跟你说往下延伸到5岁。嗯，我会觉得说，可不可以？可以，美国就是5岁。但重点是说，啊，你嘛是立法委员呢，啊，你们的立法委员的你们，你全部也没有提案。啊，你也没有从来在当立法委员到现在，你也没有讲过在立法院讲过一次说我们国民义务教育从6岁把它往下延伸到5岁。嘿，第一个你当立法委员你可以做的你都没做，你再提出这个政策来以后，那我现在就问你了，万一你说要做，假设今天是你当台北市长，你说我要做台北市哦义务教育今要告国会，那我问你啊，新北市怎么办？新北市哪会啊？嗯，啊，桃园市啊，南面每个县市都6岁，只有台北市是5岁啊。好，你说你要做，哎、欸、呀、啊，这不是你的全国教育是一致的呢？嗯、那我今天各县市来讲的话，各县市的那个国民教育里面，那是义务教育呢。第二个回，你如果说，比如说你是6岁，何伯文您囝他不来读册，罚100，罚300块。何伯文您囝哥不来读册，限期下个礼拜给我来念书，再不来再罚你300块。现在台北市就变成说，到时候是有的小朋友有去念书，有的小朋友没去念书，那你怎么办？有没有法则？嗯，这根本就不是你一个台北市长你可以建议啦。但重点是说，前面如果说你在立法院再奋斗一下，嗯，或者请你的国民党立院党团，我们再来努力一下，说我们有在做了，嗯，我们有在努力了，说以后的台北市要变这样了。啊，所以我是干嘛讲？海龙欧北共，你知道吗？ 在立委可以做的时候，不知道他做了什么。现在要选证件了，开了一大堆支票出来，你也不知道要怎么执行。 而且不是像这个是从戴维斯这边来，但我的感觉的是，公，你其实有能力去做的啦。嗯，你真的有能力去做，帮这些球员做些什么？你没做，然后你要选举的把他们拿成当成工具。嗯，整个过程里面你没有一点点的付出啊。我是跟他说，其实哦，我真的没有看到你在各，因为我去查嘛，你各委员会你从来没有努力过，没有讲过一句话，突然跟人家拍这个照，我就觉得你在利用人家啦。嗯，这样子就不好啦。 哎、欸，人家蒋万当大师哎、欸，开始你说不要记住谁帮助最多哎、欸，慢可以搞哎、欸， 是 这个合照给我拍，到尾给我割就好了。是 是，民众可以讲，可是呢。一个被踢爆的人，你应该讲说，是的啦，我较早拢总无做到啦。嗯，啊，咱卖计较遐济，安尼会使袂？安尼甲讲，我听下落哟。你是当事者，跟人家讲说啊，大家一起来关心，那你一嘴巴讲关心而已啦、啊，你就从来就没有去做的。所以我不会说他草包，可是他提出这个政见，或者说对这件相对事情的应对，我会觉得他真的是很空。 不要计较谁帮助的最多，阿弥陀佛。 是的， 白皙就没有放乖。我被我范老师跨界的秀品啊，一共不要计较谁帮助的最多啦。那懂五郎喝他折的时候，另外弟弟公让谋财害命喝啊喝。来看哈，海外台人抛出这个墓园照了啦哈，说呢，其实这个墓园照哈，其实这才叫做世界末日。他怎么讲的哈？这个是路透社的前记者孟买春秋，他分享了这个侨居，这是在秘鲁的一个照片哈，住在台湾的这个秘鲁的朋友， 他说呢，是一个又一个的新的坟墓。网友说呢，他陪他的妻子去看岳父啊，整区都是五费过世的这个过世者的专用墓地，大概有照片的五倍大哈，他只拍到五分之一。这只是一个私人墓园。疫情当下，秘鲁那边很多人觉得世界末日要到了，他庆幸大家在2020有选对人，台湾政府才能带领大家安全度过那个充满末世感的时期。因为在海外的台湾人经历过这种惨况的哈，那么所以对台湾政府和阿中带领的团队呢，觉得台湾防疫可以几乎做到跟其他欧美各国是平行时空，觉得这个成就很不可思议啊！为什么台湾人跟弟弟唾弃了样呢？老师， 前天啊，美国的那个副总统贺锦丽，他在日本的横须贺基地，他发表了一个演讲，他说台湾是一个生气蓬勃的民主政体，从科技到健康，对全世界的利益都是有所贡献的。他讲的是什么？健康是什么？就台湾的防疫成果嘛。所以我们台湾的防疫到目前为止，在全世界很多指标来讲，实际上我们都是名列前茅的。那我不晓得为什么台湾那么多人还在唱衰。那贺锦丽他不会乱讲嘛，他一定是看到台湾的防疫成功，台湾对全世界的健康有贡献嘛。那我们再看10月13号，我们现在就要开国门咯，零加七哦。所以我是觉得那一天啊，我也建议那个我们的那个中庄委员，那一天我觉得陈时中应该去松山机场，去把那些可以出国门的台北市民我们欢送他，欢迎来台湾的日本观光客，因为那一天是很关键的。那台湾今天能够开国门，可以跟国际接轨，可以跟病毒共存，我们可以终于可以出国了。最近这两天旅行社的这个网站大家都不断的在强调什么要去哪里，要去日本，要去韩国，大家都不断的在这边询问，所以表示我们的防疫已经走到了一个新的一个阶段。那这个过程当中，当然陈时中扮演一个非常关键的角色嘛。所以在这一次我们可以走出国门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蒋万安还在每天喊疫苗疫苗疫苗，我觉得到10月13号之后，我不晓得蒋万安要骂陈时中什么，因为那个东西已经不需要再讨论了。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今天很多人相对来讲，你说蒋万安他到底他的人设是什么？他因为他很多人质疑他没有行政经验嘛，因为我们知道陈时中他防疫到目前为止他指挥若定，他沉着稳健，那他可以带领市政府未来可以继续发展。那问题是蒋万安说，你们说我没有行政经验，他说你看呢，1994年陈水扁他当初选这个台北市长，他也没有当过行政首长啊，他也只是当过立委啊。但是问题是陈水扁在1994年他代表的是一个什么意义？是台北市第一次从官派的市长走向民选的市长，而陈水扁代表的是什么？一个民主的价值，一个转型的价值。可是蒋万安代表什么？蒋万安就代表的是一个我们要蓝天再现，我们不要让民进党执政，就是一个讨厌民进党的这样一个氛围啊。那但是问题是，你跟黄珊珊在市政的议题上，接下来我们看到就要辩论了。那黄珊珊这一块是非常了解的，那你蒋万安呢？你的了解程度当然不可能赢过黄珊珊嘛。所以在讨厌民进党那 60% 里面，这两个人怎么去分？我觉得这个就要看等接下来两个月的选举。 好，现在重点来了，如果说以目前的一个民调来看，是不是真的差不多快要等边三角形会维持下去？如果维持下去的话，民众党真的还要弃操作弃三保安这种事情吗？我们来看 VCR。 这选举要靠自己的能力去争取选民的细胞给你，我觉得太没有出息了。 直言操作弃保太没出息。面对政坛盛传北台湾恐怕要上演蓝白河，新竹高虹安要换台北蒋万安，柯文哲否认到底。 喜欢黄珊珊就投给黄珊珊，不希望蒋万安当选也可以投给黄珊珊，那不希望陈时中当选也可以投给黄珊珊，这样就好了。 强调自己一定支持黄珊珊，蓝白河逐市换北市根本子虚乌有。 我觉得人民非常厌倦这种政治性的操作，尤其是最讨厌叫做政治分赃，都是低估了人民的智慧。 我就不太理解民进党现在到底在急什么，怎么会是一直在每天思考的事情是弃保，还是说要跟谁换谁？我想这些都不是一个正常的选举现象。 当事人 Kipupu 痛批蓝白河选战操作，但高虹安争议延烧，柯文哲要全党力挺到底，被解读备战2024新竹非赢不可。 新竹市长也有第四组候选人啊，那叫柯建铭，奇怪。我发现现在是高虹安在跟柯建铭在选了。 柯文哲替高虹安出气，靠打柯建铭，就连老婆陈佩琪也上广播专访大谈2024，他早有准备， 决心就是下一任就是要在结束就要选那个2024年的总统，他也是一样，他会找很多人来 谈的当然不是市政，就变成有一些国政上面的一些议题。 现在唯一有的筹码就是每一个旗子，跟每一个参选人，我认为他都必须将他当作宝贝。如果新竹能够胜选，对他来讲当然是士气会大振。 高虹安在新竹有赢面，台北黄珊珊则在二三名徘徊。面对高虹安论文争议，国民党选择声援对手方初生，也让蓝白和新竹换台北传言甚嚣尘上。 好，我们来看看黄珊珊这次的这个乱流的最大受灾户哈，又传蓝白河新竹换台北的耳语。黄珊珊说太没出息了哈，哪个政治人物敢染白纸黑字说要政治分赃是低估人民的智慧，我就说真是没出息。他在说谁没出息呀、啊？希望他被气饱的人吗？哈，这个林根人他也算是受灾户哈。这个高虹安的选情的部分，来用新竹换台北都是选举而已，两个受灾户，我想要问一下义中哈，有没有可能气谁保谁？现在年轻人会弄这一套吗？ 年轻人不搞这一套，可是因为你知道最近高虹安的消息实在是占据了所有媒体的版面以及网络所有的声量，所以现在有一股氛围，而且这个氛围很强烈，是有一群人就是一定要力保高虹安成为新竹市长，而这个过程中可能他们也要同时力保蒋万安成为台北市长。为什么这样讲？来看你的民调、这个是高虹安事件以后，就是那个博士论文出来以后，这个是赵少康的中广做的民调。现在的样本数很少，600份，通常我们民调都1000多少份，很少做600份。但我们看一下他的参考值，就是光你看经过这个论文风波以后啊，高虹安第一名26%，第二名是沈惠宏18%，最后一名是林根仁剩14%。你要来看这件事哦，刚开始选的时候林根仁的民调是第一名哦，就他现在被在这一份赵少康中广做的民调里面剩14%。然后我再跟各位讲另外一个民调，吴子嘉美丽岛电子报也做了一份民调，也是在9月19、20号做的，最近做的。高安第一名29%，沈惠宏第二名14%，第三名有一个是林根仁21%。然后重点来咯，吴子嘉这个团队董事长开讲在10月1号就这礼拜六晚上要去新竹，包括朱学仁、黄伟汉这些大队全部都要去。还有高安出席， 这么挺高虹安啊？ 对，就高安出席。 为什么这么挺 高安？所以我现在讲就是，你看有一种氛围，包括赵少康这边、吴子嘉这边，大家都在新竹是全力要立功，就是让那个高虹安出现。 为什么？ 因为我刚刚讲，他们对他们来讲，这是一个蓝白，因为他们其实看到的是下一步，就是说未来2024啊，你若讲你要高虹安要选总统，你若无蓝白合，你一个白要选哦，其实基本上是困难。所以对他们，其实我就一直听到一个声音，就是说他们一直很希望说蓝白可以合作。可是 觉得吴子嘉真的超级挺陈高虹安，是因为他跟民众党很好吗？ 啊，当然，因为他那个董事长开讲里面，他们民众党那个李伟华、华董也是跟着下去。但是我现在讲的是说，这个氛围底下，现在地方已经耳语了，新竹就开始有耳语，就是说。而且你再注意看国民党的态度，北北姐的高虹安事件哦，吼，朱立伦马上跳出来护航，再来哦，连蒋万安，你选台北市长，你也跑出来跟人家护航高虹安， 那天啊，谢高虹安的 对，这里看啊，那包括其他国民党也上 林根人行的提名人， 对啊， 北北姐吗？ 所以林根人现在是爹不疼娘不爱，当初他要提名的时候，他去年就已经国民党团去年就做过那个民调，提名是他们决定要提名林根人，结果等了一年多，一直等待主席关爱的眼神，到最后的最后，已经找无人啊，主席还勉为其难说：“好啦，你去当候选人。”结果到现在，我感觉心跳，什么时候看到国民党的大咖来心跳啊？他怎么没来呢？都已经。新闻都已经打成 这样，朱立伦去过了，朱立伦去过， 朱立伦就在林根人的场子里面替高虹安讲话。 对啦， 你知道这种氛围上，我昨天问的那个黄珊珊呐、啊，他当然是很怒斥这件事，他说不可能，他说我就因为他说台北市200多万人，怎么可能拿一个新竹市45万就换台北？不可能嘛、但是问题是这个耳语下来的话，开始地方已经谣传，你知道很多时候是耳语的时候， 他能发酵到什么？ 而且你在看这些大头的动作，大头上来讲的话。大家都在护高虹安的情况下，连国民党的大头都下去护的时候，那我问你，我是新竹的选民，是台北的选民，会不会觉得说，其实这个秀出来的那个味道，然后最后是不是换成是，蓝白合作？ 好，郭台铭人在台湾，好、他跟那个防疫女神有去打篮球嘛，哈，但是他高虹安之前其实他都没出声，但是有一个人希望他出来了，这一个人。好，他就说呢，柯建铭批评高虹安，柯文哲说打人好歹要看看后面两个老板，打人什么东西啊，他这个讲话真是够难听哈。那么，所以呢，他又讲了哈，林传媒就突然 丢出来一个独家哦，不舍爱将高虹安接连挨棍，郭台铭决定出手力挺，什么方法挺呢？不排除现身造势场子帮高虹安加持。柯文哲紧接着再加码哦，哎呦，不信郭台铭不生气，爱将被抹黑成这样子，那到底有没有这一回事呢？高虹安说没听说，希望郭董不要担心。所以博文，你今晚写在操作下面。 我觉得柯文哲齁就是不断的这个透过这样的东西，他希望能够借由齁这个包括跟郭台铭的眉来眼去，看能不能获取一些资源。然后另外呢，利用国民党现在的整个的这个路线不明，包括他们整个内部的这种分几乎已经是一种价值混乱的状况之下，希望能够抢攻蓝营的票。所以坦白说啦，你从这个新竹这一局你可以看到，其实齁这个国民党到最后如果真的是牺牲林根人，那个不是牺牲林根人，那是整个国民党要垮台崩台前的这个前兆啊。 嗯， 他一点一滴的就是被民众党整个吸收过去。 真的。 哦、所以国民党还不知道说看到这种危机还在那边，哦，你看我这个齁、哦、是不是要怎么蓝白合要怎么来运作，趁你病要你命，就看你衰败，看你这个有机可乘。他在这个蓝营啊衰弱的地方，他就比蓝营更难，他就比蓝营感觉更强势，然后他要刮取这个深蓝的选票，然后呢只要能够有这个趁隙而入的地方，他绝对不松手。那很可惜，你看到这样这个新竹啊，很明显，我坦白说，我哪林根人啊，我有 keep 一边啊、我是党的提名人呢、欸、 没错， 但我是党的提名人，结果第一时间高虹安事件发生的时候，朱立伦是替高虹安讲话， 很夸张、啊、 我坦白讲，你可以选择例如说沉默不讲话或者低调处理都没有关系、可是你懂那个情形之下，你躲来去沾这些事情，那你等于是就是压你自己党的提名人嘛、那所以我认为这个部分其实就是会让民众党趁隙而入。那你看这个台北哦，你就可以看到说柯文哲他就说他当台北市长这种市政方面的能力不足，可是你不要小看他的政治能力齁、哦。一齁、哦、是就搞不当不塞啊齁、哦。他很会就是趁隙而入。 也不看他后面两个老板是谁啊，是什么意思 啊，他就是被他就是故意要制造这种矛盾啊齁、哦。就说哎你看后面郭台铭、搞不好。 郭台铭啊，怎样 把郭台铭喊出来啊。 不是郭台铭啊，怎样高虹安他去他们龙华园区深圳演讲，拿的居然是资策费的这个出差费，领用的是资策会的出票。他身为一个老板，他会怎么想？ 这个郭台铭他会讲，他会怎么想？柯文哲为什么故意要讲这样话？ 嗯， 一堆这个一方面让这个拉郭台铭进来啊，再方面利用这个机会来哄抬他民众党的这个态势，因为民众党感觉在新竹，他们觉得有机会嘛。 嗯，好，广告之后我们还有更多的讨论，马上回来。好，欢迎您回到节目现场。其实这个几个新闻排起来一起看是蛮有趣的哈。柯建铭最近不是战火猛烈批评高虹安吗？诶，柯建铭看起来是新竹市他自己本身也打得蛮火热的哈，就好像是郑文灿一定要力保郑运鹏可以接班的一个感觉哈。柯建铭现在跳出来批高虹安，柯文哲说诶，打人好歹要看看后面两个老板吧。诶，他是民众党的，好，高虹安是民众党的，所以你可以看到柯文哲的策略就是把郭台铭拉进来之后，紧接着来看好林传媒马上这个新闻，接着是一个独家哈，不舍爱将高虹安接连挨棍，郭台铭决定出手力挺，这消息来源是谁呢？蛮有趣的。然后呢就开始有人跟进了，诶，真的郭台铭要出手了吗？那么柯文哲就说我就不信郭台铭不生气，再推一把。不信郭台铭不生气之后呢，高虹安这人较实在吼，无想因头家安尼乌流西的吼，他说目前没听说啦，希望郭董不要担心。那么他的很多事情现在当然要选举，你要选举就不要进厨房，就不要怕太热嘛。很多被这个检视，包括他现在设了一个路霸，也被挑出来。 新竹忠孝路上一排机车停车格中站了一个超大招牌，底部用水泥牢牢固定，上面大大写着民众党。原来这里是民众党新竹市长候选人高虹安的竞选服务处，而这种水泥加强固定的牌子更直接占据了一个停车位。 新竹市的停车格就已经不够用了，他如果带头这样子做是不好的行为吧。 高虹安竞选看板被质疑带头违规，这画面是在29号下午拍摄，已被PO上网检举。30号一早再回现场看，民众党招牌已经撤下。 这部分的话，房东表示他们会进来去了解一下，因为毕竟这个楼梯外的这个好像30公分是属于私有的土地，所以他们会去处理说，哎，这个招牌到底是不是有挡到？ 高虹安把问题推给房东，但交通处介入了解，未经许可在道路设置广告牌，确定违规。而高虹安另一个争议新竹妈妈事件也还在烧，在网络上更掀起一波声援潮。#我们都是新竹妈妈，网络上声援数量还在上升。发起人皮静儿就是要杜绝网络霸凌，捍卫言论自由。 我们支持这个言论自由，不代表我们就是民进党的侧翼或者是他的打手。我们说出真相，只是因为我们不想要去沉默。 新竹妈妈说有很多人声援，你怎么看这一点？新竹妈妈， 这个我昨天有回复了，对，谢谢哦，谢谢。 高虹安线上线下风波未平，要如何消弭杂音，可考验候选人的智慧。 好，选举心脏要够硬了哈。现在呢，学霸变路霸了怎么办？网友呛瞎了哈，猜这个要不要问两个老板呢？还有新竹妈妈的事件哈，新竹妈妈的事件现在是不是风暴还在持续当中？ 对，就是这件事情原本其实就是一两天的新闻，结果到现在还在追，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有人就是在那个他们那个群组里面啊，应该是可能是民众党的群组里面，就直接呛说他知道新竹妈妈住哪里。哦，这个就你知道，但是 哦，你是说新竹妈妈自己觉得把新竹改变好的地方抛出来，安内北塞， 安内甚至有 现在要被公布他家住哪里？ 对，就是这个，所以这个你知道这个已经就是没有公布，但是你知道这件事情的严重，就是那个截图被传出来，就是我觉得高虹安其实他自己常常讲，他说他很厌恶这种网军这种，他常常批评民进党网军。我觉得只要用网军都是不正当，也不应该。所以你今天既然强调民众党就是清新的形象，结果你今天竟然让你的网军去做，他们说跟我们无关，那不是我们，但是那是你们的支持者。你作为一个组织，我不管到底是不是你的网军，你总是要出来批评这些行为。可是大家认为他是支持者，所以他不想要跟他的支持者去做进行一个切割，所以让他的支持者在那边做这种事。所以你看，连现在大家新竹妈妈都说他们要团结在一起，我把新竹爸爸，我马不吃改卡掉。我觉得选举不能这样子，就是说我们台面上的人是一回事，可是你不能去伤害到。他们一直强调说，他们那些朋友就民众那边就说啊，那个新竹妈妈是什么侧翼什么网军，人家已经用很多事证明说我真的就是一个平凡的新竹妈妈。那到现在哪个不行啊，甚至还威胁要公布人家地址。我搞到那这了，唔当这个就得屌。 所以这件事情有发酵吗？ 有啊，就是你知道看在我们的感觉里面，大家新竹其实新竹很多这种竹科，或是那种年轻的爸爸妈妈，大家对于市政大家都有他的看法。那个新竹妈妈他认为说，林志坚有些地方做的不错，他想要出来讲。那不管怎么样，那是他的权利，不代表你们可以去任意公布人家的这些姓名住址，而且能够给那里狼呢？你知道，像我们这种当家长的，如果我们听到有人要攻这个，我在意的可能不是我自己，我在意的是我的孩子。这件事情，我觉得是踩到一个人性的点。 所以，当他在指责别人绿色恐怖的时候，他的红卫兵在网络上对别人造成了多大的压力？ 我们将心比心嘛，你自己说人家怎么对待你的时候，可是你的人是这样对待人的时候，我觉得双方都应该要制止。就是如果真的有这种行为，你要出来制止。然后刚刚讲那个，我也觉得很匪夷所思。我下次回新竹我去看一下，那有几人？那个我们看过有人 进学霸变路霸， 我们看过有人竞选总部，这个没问题。然后有些人会有点占小便宜，就是放那个看棒碟楼，警察来基本上或是被检举就会收起来。我第一次。我看选举看20年，一世人就阿叔会当年讲，我唔知道你有看过无？那头先看到讲有人 公布，我就跟你讲，这机车格嘛， 用那水泥， 用 那水泥咁空的顶头，这是我一世人吃到很捌看的，那个有点 最注重年轻人的民众党占了人家两个机车格， 这真的是台湾之奇迹耶！我觉得，然后刚刚记者访问高安的时候，他还在那边说什么哦，这个可能什么30公分，这没什么好讲，你就是拆掉道歉，然后就说我们真的。我还是强调一件事情，你今天你民调是真的是高，那你真的很有可能未来的四年成为这个城市的市长。但是我再次恳求，我以一个新竹市民的角度，我不希望我们的市长，未来的市长，是这样的一个高傲的态度。我们觉得大家就是将心比心。我再讲一次，那你们虽然是北无官，没有人希望自己的爸爸妈妈是用这样的态度去统治、去治理你的人民。我拜托，咱这个有机会做市长哟。好， 所以猜这个他，人家网友就问说，是不是要问你的两个老板啊？哈，再来，民进党嘛，金融呢？哈，现在用派报哦、夹报的方式送十万份《镜周刊》的报道，就是针对他，他真的是吃干抹净资策会这个事件，他连要去谈下一个工作，用的都是资策费的出差费、资策费出钱出的机票，但是高环整说这是黑函要函告，他都没有办法解释清楚，他怎么说这是黑函？东豪， 他又没有开记者会，又没有说明，那么讲了哈。你在看从新竹妈妈到这个《镜周刊》的事情，其实对高虹安来讲，我觉得不复杂。 第一件事情，新竹妈妈的事情，如果今天有一个人对着高宏安讲说，高宏安我知道你住在哪里，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就好像有一个人跟你讲说，慧敏我知道你住哪里，陈东豪我知道你住哪里，我会不会怕？ 就是恐吓了啦， 我不会怕， 给你卡塞利啦。 因为像我住竹北啊，如果有人跟我讲说，陈东豪我知道你竹北家在哪里， 结果人家还以为这个被恐吓的人做了什么事，他只是说他觉得新竹有哪些改变。 我第一件事情 就要被恐吓， 我就要去申请警察保护了。嗯，我家里都是老人家，你跟我讲说，陈东豪我知道你竹北住在哪里，试试看，我一定跟你拼命。嗯，新竹妈妈的事情，因为他是新社区， 对， 知道新社区本来对于投票这件事情不一定那么热衷， 对， 因为我们竹北也有同样的状况，都是旧社区比较出来投票。你这件事情如果没有处理好的话，你就会把新社区的那些妈妈们给逼出来。你要知道，新竹不管是新竹跟竹北的新社区，很多年轻的妈妈是怎么样？她不一定工作，她推出来的婴儿车是两个，不是一个，就是说她可能是生两个小朋友。然后因为新竹妈妈那个年轻妈妈那个脸书，我那时候本来有上去看，我有分享，后来被关掉。当然我们会去看，我要分享这个人前面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其实我看到是小朋友的照片。 对。 那高宏安，你是女生，你这个时候应该要有同理心。选举难免有激情，可是这时候你要选新竹市长的时候，你应该出来跟你讲，我会呼吁大家不要做这些事情。 所以针对新竹妈妈被洪文斌出征这件事情，高宏安的危机处理能力怎么 样？你不能不讲话。 对， 因为这是一个， 他没讲话， 没有嘛，他闪过去了嘛， 没有制止那些红卫兵。 你一定要讲话嘛，然后再过来，高宏安要处理的其实是《镜周刊》这个问题，印十万份是什么意思？我们前在过去这一两个礼拜在谈高宏安的事情的时候，其实讲到资策会那500多天的时候是一个高潮嘛，可是那毕竟是在网络世界，网络世界看的人基本上都是后来搬来的人。他不一定会出来投票。那个十万份呢？十万份的周刊的抽印本，他一定不是给网络主权。不是给竹科工作。 就是现在还有在看报纸的人， 是 这是夹报送的吧？ 是，也就是他会在比较传统的社区的。 哦，这个选战打得很绵密耶。 好，那高宏安的危机处理里面，你不 直接说黑函， 你用黑函只是讲给你既有已经落袋的支持者会接受。可是这只有一个考验，因为还有50几天。你已经落袋的这些支持者足不足够支撑你当选？如果今天高宏安拿到的支持者的票数已经可以当选的话，他可以这样处理。但如果你没有的话，你要如何扩张？因为这十万份你要说黑函，必须要去解释一些事情了。你至少要有一场记者会好好的讲。你如果这个刻板印象不断的被加深跟形成以后，你的选票扩张力就会出问题。除非我讲一句话，除非高宏安现在已经过半了，我当然就不甩你。 哦，所以你说这个十万份派报很精准呢？ 他一定是 投给是清清楚楚的。 当然，因为你要知道说，这个盘基本上是柯建铭在操的盘。那因为林智坚现在回去当总干事，他本来就熟。加上柯建铭，这样， 所以你的意思说沈慧虹他不一定， 这不是沈慧虹 不一定会输哦。 这个时候我不敢讲，因为民调上面确实是高宏安优势。可是你不能犯错，你不能连续犯错。高宏安在过去一段时间是连续犯错，连续犯错不是一加一等于二。连续犯错是为一加一大于二的，后面要完全看他的危机处理。你没有处理好，这会继续发酵的。 好，他处理的好不好嘛？ 就没有解释嘛？ 他们现在的做法就是冷处理，然后把一切都推成是你民进党在打我高宏安，所以他的过程中，也许他的中间选票会掉，也许他的年轻票会掉，但是他从林根的那边就是吃了大 补。哦，这是事实。 他吃林根 就是补林根的了。 林根人的选票正在往高宏安移动。 哎，这位国民党的同志，你们林根人根本被你们丢包了吧？ 你看我咳嗽成这样。 其实这个事情哦，我以国民党的身份，我也觉得说，为什么是这么多国民党的人出来帮？我觉得今天新竹有一点尴尬的状况是这样子啊。那当然，如果说林根人到现在，他们大概沙卡都的情况还是存在的，就是高宏安并没有绝对的领先啦。就像刚刚这个东豪大哥讲的，所以未来啊，我觉得林根人还有国民党还是要顾好自己的选举啊。高宏安的这个疑问应该让民众党他们自己去解释。可是从这件事情我们就知道民众党的困境在哪里。民众党根本没有小鸡， 他根本没有团队，不管是新竹、台北或是桃园，所以他现在有一点点像是在夹缝中求生存，然后蹭一下那个，吃一下那个。刚刚我们前面在讲到这个黄珊珊哈，是不是有可能弃三保安这件事情啊？我今天在节目前我就在跟这个冲霄大哥在聊，说这应该是民众党放的，不会是国民党放的，因为目前在台北来说哈，还是蓝绿呈现对决的状况哈。那为什么要去跟第三名谈说，哎，你要不要弃你第三名的，然后来支持？ 赵康在还没。大局都还没底定的时候，他就一直要国民党的人让黄珊珊退选。 没有，所以那个是很早 啊。 对，那个是很早之前的事了哈。那现在哈，为什么这一次啊？ 可是赵大刚说的未必不准哦。 没有，这一次为什么 再拿多一点？蒋完不会上、欸？ 不会。为什么这一次哈，黄珊珊这么容易就被边缘化了？为什么？因为他过去的策略或是他基本盘就是蓝抓一点，绿抓一点，也就是他没有主体性。那请问一下，他自己的盘在哪里？ 来，郭台铭会不会出来不舍他的爱将出来帮他站台？ 郭台铭这一辈子用人的一个哲学哦，就是缘尽哦，就情尽了啦。 缘尽情灭。 对啊，就是这个样子啊。郭台铭， 所以他跟高鸿安缘尽了吗？ 绝对不会有一个对某一个人。他不管，就算私下有感情，他也不会去破坏他这个原则，他的特助办公室几十个人，能够待两三年的都没有，因为他这样一个身份的人，他这么一个资产的人，他也不希望被人掌握，所以高鸿安很清楚，他如果他说郭台铭会站出来帮助他，他一定会被郭台铭修理，所以郭台铭是柯文哲想要玩这个局，柯文哲想要去消费郭台铭，而这个消费是什么？其实刚刚讲的是，当初赵少康会是担心蒋万安选不上，所以开始喊出要弃三保安。那现在呢？其实柯文哲是什么？如果说目前的情势看起来，如果新竹他有一个基地，那他的就可以喊出弃三保安这种暗示，然后跟国民党， 所以刚刚讲的伎俩都是民进党柯文哲在操作的， 他就可以跟国民党谈判，将来的时候是说我有一张门票，我都有协助过你们，那是不是2024的时候我们来谈判？这是柯文哲在操作他的一个将来2024的谈判筹码，所以你说跟赵少康的那是完全不一样的状况，因为可能是柯文哲为自己在做算盘，但是高鸿安的一个反应哦，其实到现在为止，我就讲到现在为止，其实心有所属，选民有了，但是态度会改变。 对，然后你要把事情遇到危机，把事情处理好，你有处理好吗？哈、哦，选民都在看，来看看南部，其实北台湾民进党相对是蛮艰困的哈，但南台湾呢，就是对于陈其兰来讲，真的就是一直改变啊，就是要熊割皮来动算。这也搞这吧，他们就是南台湾说的，大家这个眼光比较没有在那边。但陈其迈基本上这个能够把盘撑到多大，或许呢选举的结果会大家眼睛一亮哦。我们来看看南台湾的选情哈，高雄市柯志恩第一场大型造势活动今天晚上正式登场了，来看看这个报纸，来他们做的柯志恩大家族誓师大会，大家看的不是谁来了哈，而是谁没有来，哪些人没有来呢？看一下，韩国瑜100%不会来。柯志恩他说了哈，930之前不会有任何动作，应该是十月中旬以后哈。这个韩国瑜大概有自己的盘算了哈，十月中以后是不是陆陆续续出来哈？这个他说呢，未来会进一步的沟通。李四川，李四川也蛮关键的，因为当时是副市长嘛。那么一开始很希望李四川能够出来选高雄市长，那么他没有选，誓师大会也不能来哈。他说呢，私人公司的关系哈，六日才能复选。那么这个王金平哦，南台湾南霸天嘛，国民党的南霸天奈波来看一下啊，原来院长呢受政府指派参加安倍的国葬，刚回来台湾哈，正式三天的居隔。那么出席的有朱立伦啊、马英九啊等等啊哈。比较值得注意的是这位郑丽文、徐巧芯女力齐挺，呼吁民众930出来支持柯志恩哦，骂台湾骂陈吉麦什么哦，公告做半天啊。国民党高雄不能住人哦，高雄就一个停电浮尸高房价，要陈吉麦提出具体的政策哈、哦，打停电浮尸高房价，民众可以接受吗？民进党立委直接说了，跳梁小丑，恶意指控，范老师， 我这实在不太想评论这个新闻了 这个没什么意义。为什么？蓬佩奥都已经到高雄去了，高雄已经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台积电也即将在高雄的工厂正式要开工了，所以我真的觉得国民党 在这个时候讲这些酸言酸语，我就觉得没有什么意义啦。高雄市民看得很清楚嘛，陈其迈两年拼四年，政绩斐然啊，大家看得都很，高雄什么时候被这么多的国际媒体所关注？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不值一评了。 高雄有一个危险，因为我们那天碰到几个高雄的立法委员，嗯，就是因为高雄现在的状况会是，因为市长是绝对没问题，嗯，但是大家就觉得市长绝对没问题。所以呢，反而是让柯志恩真的就稍微就是落差大了一点，所以投票到时候就觉得说，反正一定赢，所以议员会受到影响。所以现在整个陈其迈要出来赶快动员，赶快拉起来，是要把他的票能够分散给议员，因为上一次韩国瑜的现象造成高雄很多市议员通通超铁。但是超跌之后，这次想要拿回来这些议员的席次， 所以这次在高雄是不是市长的选举？是怎样把议员选的漂亮才是关键？ 所以什么议员能不能拿到他们该有的盘？嗯，但是这该有的盘很可能是会有一些松懈心理，选民的松懈心理。 不过我觉得高雄上次因为韩国瑜的确他的旋风是让国民党在高雄市的议员相对比较好嘛。嗯，那现在柯志恩这个母鸡，我看他们也不太期待这个母鸡了，就各自努力了。嗯，所以我觉得市议员到时候的情况还要再看啊，因为上次国民党的确选的，因为韩国瑜效果嘛。啊，嗯，但现在没有这个母鸡的话，我反而是国民党的市议员会比较担心。会不会还有维持目前的席次？因为现在目前看起来， 就他们知道一定没有这个席次， 可能就没有这个席次了。 好，其实我觉得国民党里面我们才会怕啥，但是公职官阁有人是听不对了。好，停电可以骂，好，停电真的可以骂。这边因为有几个停电的原因真的是蛮不可思议的哈。但是停电是台电的事啊，跟市长应该是没有关系啊哈。然后说什么福斯高房价要陈其迈负责任哈，这样可不可以打到民众的心里面呢？我们来看陈其迈。他这次的选举是不是真的要拉高票？不仅拉高票，要让议员席次当选的漂漂亮亮的哈。我们来看他怎么攻城略地哈，略地来冈山后援总会成立前夕哦，国民党的产业大佬在里面的这场高雄钢铁业的这个活动哈，是翁文昭前钢铁经济协会的理事长做东的，旁边就是国民党的产业大佬台湾螺丝工业同业工会理事长蔡图进。蔡图进呢，不仅是高雄县总工会，台湾螺丝工业同业工会理事长，六月当选台湾省工业会理事长，在高雄是全台产业界举足轻重，是国民党南部商界的指标。他站出来了，肯定陈其迈是做实事的人，上任之后协助扣建业者升级转型，所以呢，相当的甘心。不止如此哦，蔡图进之外呢，高雄市的玉皇宫主委许文良。参与国民党团高雄市原住民的议员赖文德、陈信富、无党偏蓝客家员朱信雄，全部都被这个拔庄成功。来，铁杆蓝的里长挂布条感谢陈其迈哈，而且呢，你这个里不简单哦，蔡公里人口有3万人，里长是王振华，宪兵退伍，国民党籍，所以一般属于铁杆蓝。但是呢，他现在在他们里里面四处挂布条，说感谢陈其迈市长。来，柯志恩最近常常在吃播哈，早餐吃播的时候，女里长单面感谢陈其迈啊，怎么回事哦？伊讲哦，感谢陈其迈市长哦，三十五当外环道的路况哦，路也无好势呢，啊，要开区前会开过了800万哦，结果呢，陈其迈帮他们省了270万，也帮他们省了巨数的钱哦。还有原乡区长力挺陈其迈，还给他布农族名叫做不用，包括部落的学界文化界里长。也支持陈其迈。左南区一般呢就觉得说，哎，是铁杆深蓝区了嘛，好，你看黄昭顺那边当立法委员当很久，陈其迈在总平均的市政满意度 70.4， 但是左南区 72.4。 好，东豪，你跟陈其迈市长是很熟的，嗯，所以他是怎么做的这么多的拔庄成功？总不能说西瓜微大饼娘嘛， 你什么都不要讲，你光台积电一个就改变了多少事情。 我刚才听到你讲到一个人的名字，我非常非常讶异，蔡图进。嗯嗯，2018年韩流起来的时候，蔡图进是有角色， 他是王金平的， 他是王金平院长的左右护法。那个时候，蔡图进再加上那个市农会总干事，肖安俊，你知道整个韩国瑜的33造势，基本上刚开始的时候啊，就他们两个人就这样搞啊。就这样搞起来了，结果蔡图进居然去讲其迈的好话。 对，扣建工会转型成功， 什么都不用讲。蔡图进不是只有人而已， 他可以帮忙募款。他是当时韩国有多少募款是蔡卢俊去那些科技园去那些工业区一个一个这样子拉出来的。2018年的韩国瑜能够拿下高雄，蔡卢俊绝对有很大的一个功劳。 嗯， 他绝对是排前锋的。那国民党继续骂高房价嘛？为什么我一开始破题就用台积电？高雄的房地产跌了，停滞了多久？ 嗯， 你让人家 20年， 让人家房价现在好一点不行吗？ 嗯， 你去打高房价， 所以怕这不再被冲案哦。 对啊， 就不了解高雄，就是你不了解高雄。 哎，你不叫郑丽文去站台，你不看啊？你看他多了解高雄， 不好懂。所以我也不知道该讲什么，因为这个就会像那个郭新泰那个一样，市议员挖坑给市长候选人跳一样。 嗯， 然后再过来，不过这个，因为今天晚上的晚会里面有一个人我是比较注意的，是侯友宜。 嗯， 侯友宜下来高雄， 嗯， 表示他对2023年要的暖身运动开始，能够从新北跑下来，这个。 所以他对自己的选情有十足的把握了，是不是？ 因为以前你哪有看过侯友宜到处乱跑？ 嗯， 很少嘛。这几年跟国民党的关系，他做这个动作，高雄会赢吗？当然不可能。 嗯。 可是为了明年的热身赛，他现在要开始做人情。 嗯。 他现在就要做人 情，他应该会全台跑透透。 能不能全台跑，我不知道。 嗯。 因为，听说林根人找了侯友宜。 没错，对 啊，听说已经找了后， 找了韩国瑜， 也还找韩国瑜要拉回来， 嗯， 所以你在看的就是 这是要对抗朱立伦吧？ 就 朱立伦不重要 就好了啦， 朱立伦不重要，是要对抗这个柯文哲啊、嗯，然后民进党这边会有赖清德嘛，所以你在看今天晚上高雄这一场里面，就是你下去助讲的名嘴，你一定要知道当地，我还是讲一句话哈，高房价固然很痛苦， 嗯， 但是绝对不是高雄的当务之急。高雄以前是没得涨，就像台南以前没得涨，现在因为台积电，因为南科，开始有一个比较好的日子可以过啊。 嗯， 你想想看你，我一个房子在那边15年不动， 嗯， 然后台北贵得要死，现在换高雄有个机会，你要讲什么？ 嗯，所以你讲的对啦，就不了解高雄啦。 对啊， 不了解高雄才会。 你别再用台北看高雄嘛。 所以我劝告。博文哈，双击被双干呢哈，这个原本左南区其实是民进弄弄 cap 所伸不进去的区嘛，拿下了72.4%的满意度哎。 我觉得这个陈其迈他在高雄，第一个他本来就是长期在那边经营， 嗯， 然后他确实他的个性本来就是一种硬的个性，所以他2年拼4年，我一点都不讶异，而且他是可以让高雄市立竿见影，看到很多的成效出来， 嗯。 但是我倒是刚刚听到东豪讲说，这个我们新北市长侯友宜啊。竟然还有心情跑到高雄去啊！我真的觉得蛮遗憾的哈。 嗯， 因为我觉得侯友宜他就是天天嘴巴讲好好做事，啊，心里想的都是2024。我觉得这个让大家非常遗憾。我可以先跟大家讲一下，我不知道说他要带什么到高雄去的哈。 嗯， 如果说今天新北他确实各项的政绩评比，哇，这个逐年攀升，这我也没话讲。可是最近远见的杂志，我们新北市啊，光是这个。文教跟这个所谓的这个经济力的这个排比已经是六都垫底。好，你照理讲，我今天去高雄，我告诉你，我比你好多少？不是啊，他已经是六都垫底的。我再给大家问一下， 我会插一句话，我波文，六都垫底不是台北市吗？ 没有，我们 原他分类 的经济力跟文教哈。另外，我们的竞争力从去年的第四名已经掉到今年第十名。掉了六名，好，我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远见这个我们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治安从第一名掉到第十一名，大幅退步十名，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他确实就是说，当他心里啊每天在想着这个所谓的2024的时候，他心就不专心，然后他还在此时此刻，当这个评比出来，包括最近一连串的远见健康天下杂志的评比都一直往后退的时候。他这个时候要跑去高雄，我实在不晓得说他能够带给陈其迈怎么样的一个城市启示、 嗯、 或者他能够带给柯志恩怎么样的一个治理的一个启示，所以我是希望说侯友宜市长齁，我是觉得你还是安分一点啦。那如果说你真的是专心的想要选 2024, 那你就汉字一条大大方方讲出来嘛齁，你都已经说你要勇于承担，然后要全力以赴，那我是觉得如果说 你一心二用哦，坦白讲，你可能哦，这个瞻前顾后，到最后什么都吃不到。 哎、欸，你不得惊你呢？拜个拜到今麦拢被跨区浮选了呢。 啊，尽量去， 尽量去， 尽量去，让新北市民看看。 张志刚那边也要去啦，对不对？哎、啊欸，但是他演讲会吗？一去助讲，刚好风采。 好好好做事啊， 好好做， 把握当下。 对对啊、我就他就这几句话、啊 他，他重点 没有听过， 他又不是要帮柯志恩拉票， 尊重谢谢。 他是要为自己将来跟柯文哲吵架的时候的筹码。那至于朱立伦哦、嗯，现在国民党里面没有人把朱立伦放在眼里了。 嗯，来看一下哈、哦，张善政今天被检举，恐怕是涉及贿选哈、哦，怎么回事？我们来看 VCR。 张善政手拿好几包装有现金的红包，台上好几位等着领奖的中奖者，这是9月25号举办的重阳敬老摸彩活动，张善政受邀参加，但因为这般红包场面被曝涉嫌贿选。 不是我提供奖金，不是我办的活动，我是贵宾在台上颁发这个奖项，这个是非常非常正常的。 是不是适合喊动算这个活动？ 下面的朋友喊动算是发自于他们内心，我非常感激，但是我没有办法去约束他们。 张善政证实现场有动算声，加上根据法务部例举的贿选犯行太阳中，就包括假借节庆名义举办活动发放物品、奖品、奖金，以及假借摸彩或有奖征答名义提供奖品，检方也将对此进行调查。 这是一个常态性的活动，因为它已经连续举办了第9年，所以我们欢迎大家一起来检视。 这场让张善政被检举涉及贿选的活动，就是国民党桃园市议员苏翠玲创办的桃园市美丽人生发展协会办的重阳敬老活动。看看现场，不仅民众拿红包开心合照，一旁还有好几台脚踏车，台上也有抽奖箱。受邀人张善政为中奖者颁发红包等奖项，而且检举人指出当时现场动算声不断，质疑这场活动根本是苏翠玲办给自己还有张善政的造势大会，也让张善政陷入贿选疑云，警方已经启动调查。 好，来先讲，超过三十块的叫做贿选啊，这是当年陈定南部长下的一个规矩哈。啊，这个以上，我上面电视、脚踏车、小家电，10个1000块的红包，20个500块的红包，30个200块的现金红包，通通都超过规定哈。但是现在问题是安内啦，因为一上个新闻都讲，哎，支持张善政了嘛。那么检方说呢，贿选样态、节庆赠奖、摸彩都算的哦，哈，所以法律上是不是说这个没押没假哦？但张善政很生气啊，他说活动不是他主办的，奖金不是他提供的。那这个民进党从他参选后，透过抹黑媒体打压，让他非常不耻。他直接呛了，民进党蔡英文要来抓我的话，现在就来抓啊，敢不敢？你们是不是这个叫什么？令他所不耻。 我是觉得、 欸、他还讲什么呢？ 我真的觉得张善政， 你让我把这句话讲完。他说：“我在这边特别提醒今天报道这则新闻的朋友，提醒哦，今天有报道这个新闻的朋友，我要提醒你哦，请你洁身自爱，不要加入禁周刊、禁电视之流。” 好。这个是今天的自由时报的头版哈，那头版呢除了有照片之外呢，其实它有一个重点，现场喊动算。那我们现场有非常多人呢，包括游议员，然后那个博文，这个都有竞选过。 我跑司法的。 对，都有选举过。选举其实在选举年，很多很多的这个候选人尽量都避免，比如说重阳节啦、中秋节啦，能够不摸彩，今年大家先不要摸彩。因为呢我跟各位讲，2010年呢大概就有40个人，就是因为啊像中秋节摸彩啦，什么摸彩啦，类似这样子的贿选的情势，大概那一年被罚了大概1290万左右。2018年大概罚了更多，大概2450万左右。那个都是贿选的一个样态，就是其实就是这个什么摸彩的样态。那张善政是怎么说的？张善政他原来的选举是采取卧佛的形式嘛，结果他在现在选举啊采取放弃治疗的一个形式。蔡英文是警察吗？他是我们的总统吧，他是我们的总统吧，就算是要去抓你，这个也应该是由检调单位去分发，然后检调。 所以他不仅搞不清楚状况，连执法的你也搞不清楚就对了。 好，那其实这个关键， 然后又得罪了一堆媒体朋友。 对，我先讲啊，这个关键就在于有没有对价关系。就是现场有没有，是不是这个选区的选民有没有话动算，有没有跟他讲说啊，大概大家集齐，谁谁谁选市长，谁谁谁选议员 呢？屋内吼， 屋啊，还有你有没有提供礼物？来来来，我给各位看 礼物不错呢， 礼物不错哦，这个是写什么？张善政敬赠，嗯，苏翠玲敬赠。 然后这个后面就是苏翠玲所说的，他过去啊，这个协会已经连办9年、嗯、啊，这个后面才是协会啊，什么什么什么的、嗯、协会那个大概问题就看看他过去是不是有这样办。 啊，张善政可不可以说，虽然写张善政竞争，但事实上钱也不是我出的，礼物也不是我出的。 那你现场有没有说？啊，现场有没有说？你这个其实现场都有录影录音的、嗯、你如果现场没有撇，人家来跟你讲说，哇，动算动算，张善政给你那个进证，送你一台那个摩托送你一台脚踏车，给你红包，然后你还说谢谢谢谢谢谢、哦、这个就完蛋了。 等于你不能说顺水人情，你也要法律责任，你不要负就对了啦。 对，不要忘记哦，总统级的贿选的话，那你如果被抓到，就算选上了以后，你也是会被追，你这个位就是你选上了也会被判当选无效。而且帮你贿选的人哈，这个案子当中可能帮你贿选的人是别人，别人是有刑责，你是当选无效哦。所以张善政就算讲说，哦，那个礼物都不是我送的，嗯，但是你站在台上，你欣然的接受大家动算动算，然后你颁奖，这个其实都跟你有关系哦，嗯，所以绝对不是张善政讲的蔡英文你来抓我啊，绝对不是这么简单。而且我刚刚讲到总统级的这个，如果说一旦贿选被抓到的话，罚款是1500万。然后呢，议员级的，就是现在这个苏议员级的、嗯、那你如果具名去检举的话，如果一旦这个案子成立，最后也被判刑的话，具名检举，检举人可以拿到500万。然后这个案子如果具名检举，你去检举也成案，然后呢，最后张善政假设说他也当选了，也会因此而这个当选无效，检举人可以拿到1000万。所以被恭喜一刚哈，那是你有在现场哈，你手上有拿红包也好，啊，你有扛那个空瓶车的时阵哦，你赶快去具名检举啊，有可能你就会拿到1000万了。所以我觉得张善政今天哦，他回应是非常非常糟糕的，这是一部分。他对于自己作为一个候选人，然后这候选人应该有的这个职责，应该有的这个你到底要遵守什么样的法令啊，他完全搞不清楚。然后第二个呢，是我觉得非常糟糕的是啊，他的应该就是竞选团队吧，或者是应该是桃园也要选的人呢、啊。他在第一时间的时候，就因为红包被抓到哈、啊。那今天是 谢龙介的侄子， 对，谢龙介的侄子 在桃园选， 对对对， 他马上就出来，他就盗图仔哈、啊。现在他在网络上被说是盗图仔，他用的这张图，他最主要的目的是说，他跟詹江村他们是说，你看。你郑运鹏也有发红包，所以不止我张善政发红包，你看你看你也有发红包。 问题是红包来得包啥、啊、 不是，他真的是有钱5000块。可是问题来了、哦、这是人家媒体协会哈，他们在91记者节的时候由协会那请了所有的候选人来来来给各位看。三位候选人，这位是赖香伶。这位是郑运鹏，嗯，这位就是你张善政啊，嗯，你也有站在台上，你也有发那5000块钱的红包，那但这是完全没有对价关系，这个跟刚才我们讲的那个例子是非常清楚的、啊嗯、可以做一个对比。嗯，那更重要的是谢克阳你还盗人家图啊，那盗图还不好笑，更好笑的是这个，你去詹江村那边，张善政你已经完全忘记你9月1号做了什么事了，我不晓得张善政这个记忆力这么差、嗯、他还跑去给人家按赞啊还跑去跟人家讲说，你看民进党你真的生病 了，你也被抓到了 也被抓到了所以现在啊，在今天下午1点的时候，其实这个媒体协会要求张善政、嗯、还有詹江村谢克阳一等人，你们要跟这个整个媒体协会要出来公开说明，要道歉。嗯，可是呢，我想应该是没有道歉。所以张善政这个事情啊，危机处理他的态度，还有呢这整个事件，我觉得其实他恐怕又会陷入另外一个5736的危机。 嗯，来东豪你跑司法吧，这件事情会不会成案？ 我那么讲成案你要看两个层次哈。第一个，这个事情会不会封案调查？当然会，因为有钱有喊动算，这个会。那会不会起诉我就不敢讲哈，因为也有过类似不起诉的案子哈， 就讲完。 可是我举一个，因为我们刚才讲到新竹嘛，我又在讲用新竹的故事讲给你听。我们知道流水席一定是贿选，对不对？可是新竹有办流水席不起诉。嗯，我直接讲，国民党现任的立委郑政前啊委员，他那个时候是议会出来的。那呢，新竹市国民党党团要帮他办，在投票前没有剩下没有多少的时候，办一个很大型的、超大型的一个流水席。人家怎么考虑法律责任？所有进场的人 都交代一句话，不要讲动算。嗯。第二个，不要讲拜托。嗯。只能讲什么？都虾。 啊，跟米粉没卖价。 不，那不是米粉，那是板豆。 跟板豆哎， 那是板豆。 佛跳墙哎，得对啊。 所以我就跟你讲说，流水席有没有人办了以后会选不起诉的？有。 那就通啊，得对啊。哎，爱公斗。 那这个呢？这个有没有主办单位？有，国民党新竹市议会党团。嗯。最后是检察官是不起诉。 我们广告之后再让你进一步分析张善政之怒有没有道理哈？马上回来。 二十一篇报告里面都有不同程度的重复的情形，重复度比较高的总共有六篇。 张善政研究案是否涉嫌抄袭，必须书面向农委会说明的期限已到，但身为计划主持人却依旧没有动作。 到我出办公室为止，那洪基跟张善政并没有对我们在当初检视比对结果的一些疑义提出书面的说明。 研究案调查持续卡关，宏基公司上周也向农委会提出要延长回应期限到10月20号，毕竟是十多年前的研究案，调阅资料还需要多点时间。农委会也同意了，不过张善政本人不止没理会书面说明期限，继续跳针以资料不能公开为由拒绝对外说明，更不忘把焦点转移到陈吉仲身上。 陈吉仲，你的报告有农委会的报告，也有科技部的报告，科技部的报告应该就是研究报告，不应该有抄袭行为。陈吉仲，你也要出来讲清楚。 对于自己研究案轻描淡写，妨碍后续调查进行，更不忘继续追打，指控陈吉仲研究也抄袭。立委也质疑，应该要针对陈吉仲进行相关调查程序。 非常的欢迎。如果对手要指控我，最好赶快进入相关的。 而其实陈吉仲已经多次透过声明回应，质疑国民党无视学术界合理引用文献的做法，刻意歪指抄袭，决定开告维护声誉。 好，这是张善政，他打选举的这个格局蛮高的。陈吉仲，你也要出来说清楚。蔡英文，你现在就来抓我，你敢不敢？事情不说清楚啊？ 重点不是我在看这个事情，不是说重事情有没有说清楚，是张善政有没有办法离开这个议题。也就是说，农委会今天跟你讲说，洪基跟张善政都没有书面说明，对不对？这件事情，我们讲只有一个判断，就是农委会这个委托案、研究案对张善政的选情有没有影响？如果他是有，影响多大？那张善政后来简单开了一个记者会之后就结束了嘛？那为什么说会这个事情是让他那个刻板印象脱离不掉哈？ 什么刻板印象？ 就是你那个5736那个印象啊，就是说张善政，你有多久没有看到他在电视上曝光了？嗯，如果不是因为《自由时报》，不是因为那个抽奖的事情，你有多久没有看到张善政？ 所以他是怎么选举的、 啊？我不懂。我那么讲，有一件事情在选举里面，尤其像在越都会区的哈，这种效应会越清楚哈，就是你越没有曝光度，除非那个选区完全是陆军，嗯， 对， 除非是纯陆军的地方，比如说纯农业县，嗯，你是可以不要全国知名度，我一样赢你，嗯，可是桃园不是纯农业，它其实是已经是某一个程度 部分 很大比例的是都会区， 都会了、啊， 所以新闻的 它都会区比例很高。 对， 那你没有，你张善政你并没有用一个新的 image 去取代掉旧的印象。农委会这个事情新闻再出来，你会让那个旧的5736的事情再加强一次。好，那你今天为什么能曝光？是因为那个摸彩抽奖，会选地检署一定会分案调查，你又曝光一次，这种曝光都不是正面的。选举的时候，有的时候不是你去解释那么多，是你解释只有一次的机会嘛。再过来就是你必须要有新的印象去盖掉旧的印象。嗯，因为还有50几天呢、欸。 哎、欸，他的新印象就是反绿教主啊，蔡英文你来抓我，你敢不敢？ 可以， 欸、单挑蔡英文呢、欸？ 可是这一个东西能不能让他超过1/2，或者能不能让他胜选？这其实是很不复杂的一个政治判断。嗯，那所以。张善政最近的曝光，你必须要有新的东西啊，你不能不见，或者你出来了又是让人家想到5736，那你会不好选，你会很不好吗？ 郑运鹏是确诊隔离耶、欸，可是郑运鹏的新闻还比张善政多嘞。 对， 哎、欸，上回张善政确诊的时候就理所当然没新闻、 啊。对啊，现在郑运鹏确诊，他的大头像被那个市议员哦到菜市场到处出现， 大家拿那个人形立牌到 處，对啊，还成为另外一个话题了。 你亏郑运鹏，郑运鹏也叫做有流量、有印象。 所以你说三三三现在怎么回事？ 对啊，所以我 危机处理能力你怎么看？ 实在太差了，嗯，真的太差。我觉得你看啊，光是刚才他那个红包的事情，他就有点像泼妇骂街，你来抓我啊！就是那种反应是你要把事情说清楚、讲明白，有什么样的状态，他完全就是避重就轻，然后就变成是好像是啊，蔡英文在迫害我，蔡英文在啊用那个绿色恐怖啊，就完全打这个。那我觉得这个只大家会说，你这个事情难道不能够跟大家说明白吗？为什么一定要用这种方式来啊？就说你是政治迫害，所以我觉得这就变成说太 low 了。那再来就是刚刚讲那个农委会的那个报告，哎。他现在哈红那个他宏基是说希望能够再延后啦，他们要准备要交他们，但是说时间太不够，要再往后。那董委会也从善如流，说好了，你这往后延。那是不是张善政你自己本人对这个事情是完全不回应哦？ 哎，对啊，安诺大概看一下，好不好？九月三十号期限到了嘛，哈，但是农委会说，哎，还没有书面说明抄袭案疑义嘛。那么我再把9月17号的新闻抓出来给大家看啊。9月17号的时候张善政都坦然配合说明。啊怎么都不说明。 对啊，没有任何说明啊。 对啊。 对啊。 17号到现在两个礼拜了，欸，所以他不仅是选举见不到他的面孔，现在连该请他说清楚的抄袭案也没说清楚。 我觉得很大一个原因是不是他不愿意说清楚，而是根本说不清楚嘛。我这话早就拿出来了，这个事情又不是说今天发生然后明天要你马上怎么样，那给你一段时间呢。那我要讲一下刚刚那个张善政，他那个摸彩送礼的这个事情，坦白讲我看到他这样气急败坏，其实我不意外，他这样气急败坏表示他知道事情的严重性。我跟大家讲，刚刚那个同样是摸彩，一个是张善政，一个是苏翠麟，我认为苏翠麟不会有什么事情。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他那个协会是每一年来就是同样办这样活动都会抽奖都会送礼，他这个摸彩抽奖不是因为说哎，我给你被算计才突然有这样的动作。好，我举例来说，像我们现任很多的议员，例如说我们会参加很多的活动，会有这个人家会跟我们要这个摸彩品礼品，那个是每年都会要的，而不是因为你选举才特别说哎，你算计啊，来今天我帮你推销，然后你弄个摸彩品来，不是。所以那个光是那个动机送礼的动机是不一样的。可是张善政他怎么可以在那个场合送礼？因为他是桃园市长候选人，嗯，他是用桃园市长候选人的身份去参加那个场合，然后他又用桃园市长候选人上面礼品又写张善政进证。我跟大家讲，当然我们尊重检方，因为这个要看个案的不同，起诉不起诉，但是我只是跟提醒张善政，你与其气急败坏，不如好好的研究相关的这个法令或者其他的个案。嗯，否则我认为这件事情哦，你不要小看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后续他被起诉的机会其实不低啊。好，就我们看到过去以往一些这个第一次参选的这些人哦，往往不知道这个美感，然后会踩入，他觉得没什么啊，我给这个电话，我就送个礼，表达说好像一个入门槛啊，我送个礼去，然后我就可以去那边大家喊动算。嗯，就是刚好这样就踩到这个法律的陷阱。张善政这一次啊，我认为他就是一脚踩到法律陷阱，他不自知。可是当他知道的时候，他就知道说逮鸡多刁啦。 我来补一个故事啊，在苗栗县有过一个议员当选人，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他去拜拜天香油钱，嗯嗯，天香油钱，然后希望庙里面支持他，恳请支持。嗯，后来贿选起诉，当选无效。我讲的这是真实的，就几年前在苗栗县发生的事情啊。当然，苗栗地检署对法律的判断跟桃园地检署法律的判断会怎么样，我不知道。嗯，我只是提醒大家，你如果是选举的候选人，添香油钱也要很小心。 好，接下来这个新闻让大家看一下哈，这个之前的南投县长李朝清。他几乎什么台风啦、重建的工程，他都要抽10%。他现在呢，因为涉及81个案子，他被判刑450年，会不会影响南投的选情？我们来看 VCR。 推出大虎阵，赶着迎接。南投县长候选人蔡培慧刚现身，就被热热闹闹一路公庙。下午行程连跑民间4个庙参拜，握手弯腰，拜托再拜托。 管定好说你吗？ 没有，管定好说你不然不够追哦。我是蔡培慧，在桃桂未来村管定再拜托哦。 而南投在地这几日话题围绕前县长李朝清贪污跟二审判决，被判81岁，总刑期加起来400年。民众批评前县长犯的错，却害他们脸上无光。 咱做些管民哈，有这种管定，我是来出门哈，足盼谢公司。人到人嘛， 被判那么多年，就是觉得会很可耻。 绿营县长不认为李朝清贪污收回扣对年底县长选举多少会有冲击，而四百年的数字概念差不多等于台湾历史从有记录一直到今天。 台湾开放也四百多年啊，可是这让我意识到，就是说以前我们有一个成语叫做罄竹难书，所以我只能说李朝清的作为罄竹难书。 李朝清哀轰史上最贪，蓝营则一再强调事过境迁不会被连在一起。 这个已经太久了，大家也淡忘了啊，所以啊一个那个课题不能够连在一起。啊，我相信呢，你看我当八年的县长啊，说这个会怎么清廉。 至于上战场的徐淑华如何看待，询问发言人转达，近来候选人形成满档，无法在截稿前抽空回应。而南投人真的像现任县长所说的淡忘了吗？选民心中会有答案。 好，这是法院认证的假党假替81年的案件哈，81个案件判刑450年，真正执行可能20到26年之间啦。每一个这熊凶博是对几的案件哈，2009年莫拉克台风修复神木村连外道路，总工程经费9460万，他抽了946万，他还自己去拿钱哦，他不避讳到自己去包商那边拿钱，用一个什么？葡萄纸箱整齁，黑地的车里面拿账齁，会不会影响到选情？哎，许淑华现在是遥遥领先的哦，创下你判断。 在南投不太会，因为南投 这么民主，南投县民选出这种县长， 南投有它的特殊地域性啊。因为其实南投里面坦白讲，有时候就是选举，有时候就是因为它还是一个特殊地域性嘛。不过我还是回到张三， 南投是什么特殊地域性？ 南投，我说实话， 应该我来讲。 他是南投人， 因为南投是我第二故乡啊。 竹北也是你的。 他草屯长大的、啊。 南投有什么特殊地域性？这样子还要继续选国民党？ 我想，因为从李朝清开始，国民党已经连续执政三任了。也就是过去这17年来都是国民党执政。李朝清之前是民进党执政。说李朝清一当选之后，那一年是马英九当党主席。那个时候还是马队长，是马队长， 就马队长，然后顺着那个风潮去，就是那个十八王 宫那年席卷了。那你知道，因为南投现在都是老人比较多，所以他会不会很在乎这件事情？他在乎的是现在的候选人跟县长你要给什么？因为都是老人，所以这也是民进党 那现任县长要给什么？给了不是给设等于贿选吗？ 我没有讲哦，我没有讲哦， 我不是 不够哦。 他们有很多那个预算给的很多福利啦， 预算只是其中基本的啦。 对，我就是这样讲，对啊。 我是业艺术啊，所以就把抓鬼大队要全面出动了，对啊。 不容易， 不容易。我直接跟你讲啊，我们现在哈、啊、南投还最近还在打疫苗嘛，大排长龙。 为什么？ 他就 打疫苗送什么？ 不，没有送什么，就是慢而已。就是慢而已。 就打太慢，执行效果不好。 他、有没有抱怨？有， 有。但是继续票投国民党。 对， 因为动员力比较好。 当初李朝清出那个事情的时候，因为我有一段时间因为原乡的关系，常常去南投嘛，每个人都在骂说怎么可以这样子，这是救命钱。他是开票出来还是国民党高票当选？ 因为我们南投现在没有全县系的派系，都是小区的派系。所以你只要有办法统合每一个乡镇，你的就是这是一个纯陆军的地方， 纯陆军的地方。所以游议员，你们对南投是老刑宰战，不管李朝清这个案件怎么判， 当然也不是啦，当然也 不会影响观感。 这个案子哈，其实从2012年哦就被起诉，他也被羁押，然后2013年哦就被判刑了，然后2015年一审，那这个案子已经历经10年了，所以。如果有影响，在这10年内哈，三次县长选举都应该已经有影响。 经过几次？ 因为已经这案子并不是新的，它是已经是10年的案子了哈，所以历次的县长选举有影响，也应该有影响了。 好，不能教训一下国民党吗？南投人， 我觉得是这样啊，大家还是会看现在的候选人他提的政见是什么，他的形象是什么。你去提一个10年前的，拿一个10年前的，那现在难道再去讲陈水扁贪污的事情吗？人家还是看。现在的总统嘛，我还是想讲一下刚刚那个张善政那个事情啊。那个事情其实每一个候选人都会遇到。我去参加一个活动，那个活动本身有摸彩箱，请我代为摸彩，摸到了彩以后，请我代为颁奖。然后司仪就客气的说：“啊，那个彩箱动算好唔好？”中秋节每一个礼都在办这个摸彩活动，这种画面哦此起彼落。那 打这个议题哈，就像是当时打那个炒米粉的事情一样，是危险的，因为候选人哈。真的在选举年的时候难免都会去参加到这种活动，是我们去参加到这个活动哦。像现在我知道国民党桃园的议员也在收集，就是郑运鹏去参加摸彩的那个画面，然后张那个郑文灿摸出 iPhone 的画面，对、嗯、所以这代表什么？ 结果那一张乌龙啊，张善政也有去， 没有没有，还对，所以啊，就是大家都会去啊，这就是民间活动的常态，不一定是选举年哦，每一年的中秋重阳都会办这种同乐，这两年少很多的原因哈，尤其今年少很多，不是因为选举，而是因为疫情。嗯，我们不再办那个大型的活动，在那边抽奖啊，大家都是领了东西就走，领了东西就走。所以我觉得啦，选举选到这样，当然最后两个月哦，攻防会很激烈，各式各样的事情，确实候选人要很小心。所以我完全不敢办参会、办活动，我连竞选总部陈列活动我都不打算办哦、嗯，就是因为我们不想要去发生这种争议，被对手有机可乘。那张善政他第一次担任主角去选举，我觉得他跟他的团队确实要更加小心。嗯， 这件事情是不是最后检察官会起诉？我们真的要尊重司法。嗯，可是这里面回执对张善政伤害在哪里？伤害是他先前那个所谓的委托案，以及他的处理能力，已经觉得不过尔尔。然后这个时候，他也是曾经选过副总统的人，就选举的时候，连这种没没嘎嘎都不知道， 是危机处理， 旁边也没有人告诉他、提醒他，所以身边无人。我跟你讲，在地方上讲的是身边无人， 他身边到底有谁啊？ 我们不知道啊。大家会看说，连这种事情， 一般的议员确诊也没有新闻， 一般的议员都会知道要怎么去处理、怎么防范，身边无人，这是他第二个状况。那第三个，他今天回应是特别差的，所以刚刚东豪讲的那个image。印象很重要，他叫做歇斯底里。嗯，他出来这个状况是人家说你怎么扯到蔡英文身上？一个人你是曾经要选总统的人，号称是农业界的蒋经国，出了这种事情你会歇斯底里？ 你要做出像蒋经国的事情啊？ 对啊，所以是这样嘛。那 image 很重要，包括是像高虹安，他问题在于红卫兵，当年的时候只是随口一句，寒流出征，寸草不留。整个国民 寸草不生啊， 对不对？寸草不生，对不对？整个韩流都倒霉了。image在最后两个月非常重要， 因为那时候韩流实在是出征的太凶了。 对了。